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讲呢个。啊、大的搞长沙第三集啊，应该最后一集啊， 嗯， 其实跟住未必系啊，跟住可能阿碌搞长沙啊，或者刁民牛搞长沙啊，咁其实可能真系延续呢个搞长沙系列咧落去嘅，或者咧，即系完之前啦、啊、今依度都要讲啊，今日年26啊，年24啊， 26 啊，咁样都系啦，就仲系新蒸头啦，咁样都系恭喜发财啦，算啦，唔好成日做埋晒啲古灵精怪嘢啊，恭喜发财啦，咁啊未完啦，咁都系啊。迎接翻上次啦，但之前都要讲一讲嘅，即系唔系神山虎？神山虎你快啲买添嘛！你见到阿大的3万都神山虎啊嘛， 梗系啦， 啊掂唔掂 啊？咁咪断片之后点搞都掂啊？ 系咯，啊即系有时靠佢嘅话，即系咧。但系咧因为年近小弟生日啦，啊虽然而家都仲系叫二月，咁小弟系3月生日噶嘛，系咪先？ 嗯。 咁咧我就希望咧今年嘅生日会咧。就其實我就冇定日子嘅咁樣，就希望我喺長沙度過嘅 ，OK？ 梗係好啦。 即係我就諗住咧 plan 一個咧，唔係好似你咁啦，4日3夜啦，咁、啊、我 plan 一個3日2夜㗎啦，咁、玩就係、是、玩你上一集講嗰間場， 第二晚嗰間， 係第二晚嗰間，同埋玩今集你講、 第二晚嗰間玩唔到啦， 玩唔到啦， 冇咗啦間場。 總之得啦，總之就唔會玩第一晚嗰間場㗎啦。係啦，咁到時我哋會睇下點樣同個 agent 安排啦。咁價錢幾多錢到呢？我預計我諗都可能嗱、最後先問咗你呢次啦、我聽完之後有興趣佢哋先至玩呀，係咪？好啦，咁送我條女去食早餐，上咗去搭車，跟住你翻去酒店，百無聊賴嘅， 瞓補咗覺嘅都， 補咗覺嘅， 係， 都百無聊賴嘅， 百無聊賴㗎。 咁有啲咩做咧？ 咁啊，梗係微信啦。 OK， 微信，梗係用就微信翻，琴晚啲女啊， 梗係啦， 梗係啦，次次都係㗎啦，即係其實我哋都係咁樣嘅，即係譬如我玩完去完 K 玩完啦，嗰晚啦，咁可能抄低咗啲朋友嘅微信啦、可能阿碌件女啊。或者其他啲朋友啲女啊，炒嚟微信咧，咁通常咧，因為啲女啊早走，剩翻啲時間咧，我就會同佢講，同另外嗰啲女咧話，哎呀，琴晚玩得好開心啊，多謝你啊咁樣啊，咁啊等佢復嘅，咁一復完咧，我就話，哇，我自己也唔知道你係嘛，哎呀，不如下次私下約你啊咁樣，咁啊變飯盒嘅，或者就算唔變飯盒，都話我下次過嚟揾你啊，咁啊其實我啊中意玩啊呢樣嘅，咁呢樣嘢啊其實。除咗我鍾意玩之後，個個都鍾意玩㗎啦，咁啊大的兄你都係咁玩啦。 當然有跟你嘅玩法啦。 唔係跟我嘅，你自己本身應該都係咁玩嘅。唔使跟嘅，呢啲係人都咁都係咁玩嘅。話聲呢，咁你呢次微你嗱你上個再上個禮拜呀講話微信抄咗兩個微信㗎。一個就係一個韓國仔嗰件即係2700蚊嗰件。同埋一件呢就玩得好好玩嘅。嘅女仔啦。咁你同邊個你係兩個一齊微信傾偈啊？定係單 一個啫？ 一個邊個咧？ 梗係韓國仔嗰條女。 O K， 即係嗰條女2700嘅。 係。 咁啊，傾啲咩咧？啲內容。 咁其實都係啊，我比較特別，因為我斷咗片啦，有人扶又成啦。首先係梗係唔好意思啦，扮曬嘢。 係啦，扮咗年啦。 又諗撚咗啊，唔知有冇做啲咩啊？ 冇揸柒你啊？ 係啦，嗰啲啊。 冇揸撚柒你，抄鳩你啊！ 喺嗰個微信通話之中，我就知道個韓國仔就搶咗個手機，就 delete 咗啲微信。 OK。 就咁好彩就冇 delete 我嗰個。 咁唔緊要㗎，你有佢微信你咪得。 可以加翻。 加翻嘅。我唔緊要，繼續。 咁咪同佢微信傾下偈啊，都係啲廢話。夠我2-40啦，但系我就冇話俾佢聽，我第三晚會揾佢嘅。 OK， 因為我都15-16緊。因為第三晚last一晚啦。因為玩完呢晚，跟住嗰日就走噶啦。條女2700，我亦都覺得係有啲貴嘅。 OK， 唔係條女唔值，係個價錢有啲浪，我唔知我哋夠唔夠。 OK， 咁啊，所以都係傾偈嘅啫。就冇約實佢當晚會揾佢嘅。咁咪齋傾偈囉。 齋傾偈。 係啊。 傾啦。咁樣都係。 即係其實內容係啲乜嘢呢其實我想知係啲內容嘅。 內容。 即係我想睇下你睇氹女嗰方法同我。 其實冇氹佢㗎。 冇氹佢。 我咪話唔好意思啊咁啊點點點啊。 Okay. 即係你冇包一句下次搵你啊其實有㗎照計應該係。 冇。 都冇包呢句。 真係冇呢句。 Okay.咁算啦算啦算啦啲即係咁你好人沉悶好人乏味嘅。 係對話係比較乏味嘅。 嘅對話嚟㗎啦。我好精彩㗎傾傾下 就。唔同啦。 我傾傾下就整封紅包俾佢屌你咯。即係嘩因為無啦啦一聲多嚿水佢真係開心到震㗎嘛。我最叻呢啲搵錢嚟搭人即係扮豪客呀或者呢你知啦。 睇得出。 喺香港做狗㗎嘛返到嚟先做大爺㗎嘛。咩事俾多嚿水啦。呢一嚿水可以做大爺就唔同㗎嘛如果譬如我對佢有意思嘅話 嗯 ,ok, 咁好啦上個禮拜一直上個再上個禮拜講你講你琴日玩嗰度你就轉咗酒店啦呢次有冇轉酒店啊 冇。 冇啦都係住返呢度啦。 同一間第二第三晚。 哦、第三晚。咁嗱理論上除咗你玩微信嗰度傾我個下偈有少特別之外其他冇特別㗎啦。 其實冇乜特別㗎喇跟住當係日頭就因為我斷咗片啦咁所以日頭就冇行街㗎喇因為太攰喇咁食完飯跟住咪咁問個 agent 有咩地方可以揼下骨呀咁樣就去咗安腳嘅。 安腳 係喇安腳嘅。 咁講下你安腳嘅喎係喇環境先因為我哋都會玩呢樣嘢最近。 安腳其實似大家以前喺可能去個東莞嗰啲安腳咁上下㗎啫。 係咪正規 正規嘅。正規嘅。 o k 咁但安腳嗰度有個好處佢啲小食係任鳩你食㗎。 OK, 而家其實而家都係㗎喇而家都 按返。都慳返。 OK,OK, 即係等於我哋以前呢你我哋明知我以前我哋去中山玩呢中山溫泉嚟㗎嘛。咁其實中山呢就道撚道呢都係啲沖涼嘅地方㗎。咁但係呢你哋我哋點解我哋成日都去沖涼㗎點解呢因為呢佢包一餐。咁我哋之後早我哋去中山玩除咗電梯之外啦。咁之後早起身早餐沖個涼啊。因為佢包個早餐嘛晏晝沖個涼啊因為有晏晝食嘛下午茶如果連到沖個涼啊有下午茶晚飯沖個涼啊係個宵夜唔撚沖個涼嘅因為宵夜就同啲女啦咁我哋中山係咁玩嘅咁而家應該唔係㗎啦而家應該唔係㗎啦而家已經過咗二千年 中山未去過 以前係即係幾好玩嘅因為有沖涼呢仲有啲斜涼呢是啊你是女仔陪你冲啊以前是有呢啲啲。咁而家冇啦而家咁邊度夠膽玩呢啲啊。以前呢陪冲凉特等於東莞嘅光珠溪而家邊度可能會有啊而家冇啦我估冇啦。如果有啊希望啲中山嘅朋友可以 中山我唔知道。 中山唔知道。 搞長沙就仲有 SN 嘅。 仲有 SN 啊。 個 agent 係咁怂恿我去嘅。 ok。 但我同我 friend 都冇去。 都唔夠膽去其實。 唔係唔夠膽啊。將精力集中喺晚上。 OK,OK,OK,OK。咁你按腳啦貴唔貴呀 按咗你知嗰度好真係似東莞嘅因為頭鐘唔知搞完人頭210几蚊按咗兩粒幾鐘嘅前前後後又食嘢又飲嘢又剩咁樣。 消費唔使俾 冇消費。 OK。唔使代資。 唔使代資㗎啦200几包埋㗎啦。 二百幾蚊。 按得舒服嘅。 夠力嘅。 夠力嘅。 因為你知道你都係骨精嚟㗎嘛其實。 都骨精嘅。 OK, 咁你練得你舒服就已經好得難㗎喇。咁200零蚊。 200零蚊 OK, 環境又舒服。 近唔近酒店 都近啊。其實我話俾你聽我哋去嘅地方除咗 KTV 啊、 okay. 全部食嘢啊地鐵站啊按腳啊包括如果你有興趣去桑拿啦都係喺酒店十分鐘步行路程以內 㗎。OK, 咁即係非常方便喎。都應該係咁玩啦我哋都唔會去行得遠嘅啦 唔喐嘅我哋都。 你真唔好即我哋真唔會湖光山色㗎。唉我哋唔會點樣真係行上山嘅可能大部相機嘅影下相都會但係點樣都唔會影啲貓貓狗狗啊雀仔啊佢留返幾俾其他網友嘅。好咁都係啦去到你緊要返去嗰間殘舊嘅陰 濕嘅。 濕鳩嘅寫字樓。 Office, 咁我做 B-Wing 㗎啦。 梗係啦。 咁其實我睇過你份報告呢係唔夠人㗎喎。 係 呀。咁你講下點樣唔夠人法啦。 其實都幾大鑊嘅因為第三晚呢當日應該係1月1號。 係啦。 當日1月1號。咁呢就去到個 agent 度 B-Wing 呢佢話今晚得你即係得我同我 friend 兩條友嘅啫暫時。同埋另外一個台灣仔未見過㗎。啊唔係 之前第二晚見過㗎啦已經 ,ok, 得我哋三條仔嘅啫。咁就話唔夠腳。 唔夠腳。 咁 你係呢次係去一間新有另外一間嘅。 另一間場。 okay, 咁個台灣仔呢就聽個 agent 咁講啦，個台灣仔唔知係因為 cash 帶唔夠定點樣。佢就因為如果去我心目中嗱嚟緊今晚真係去咗間新場嘅。其實個收費就好似第二晚咁。玩法都係第二晚咁樣嘅。但係就貴少少。即係我唔記得500定550啦，咁但係你如果唔夠人你就每人要俾多啲㗎啦。 係啦，因為城堡團㗎嘛。 係啦，冇錯。 因為佢哋嗱簡單啦，呢一次咁呢家場要幾多人先成團呢？ 其實邊間場都係五人成團。 五人成團 ,ok。 即係如果你嗱假設五條友每人係500咁計，咁 就2500啦。 2500啦。你如果得三條友去。 一條友去啦。 一條友 就俾晒2500啦。 咁就搞掂㗎啦。 ok。 咁原本呢個台灣仔就因為有啲錢緊問題，就話想去間平啲嘅，即係去返第一晚17嗰間 場。 咁我就梗係唔 你今日制啦，係都明白㗎啦。 咁我就當然喺全程喺按腳嘅時間就游說我 friend 啦。2500啦。我哋兩條友搞掂佢啦。 都其實都1200㗎咋。 係喎。 我同 我唔知你知唔知，我試過去神獸同另外一個網友，你都識嘅。兩條友去神獸都連埋 DJ 成埋單台面都要1000多一個人啦，1100到啦， 一條友1000，唔出奇啊，係 啊， 你兩條友可以人手， 咁你低消加埋 DJ 都要啦， 係咯，所以其實，喂，我成日覺得，嗱呢個又題外話，喂，啲網友成日諗住慳個100多，屌咁你咪玩得唔開心咯，你唔好諗過100多，咁你咪盡興好多咯，你帶夠錢去，其實最緊要帶夠錢，咁你其實即係你帶嘅錢唔係話你帶一 Q 嘅錢啊，一萬嘅錢啊。玩下手你帶夠起雙飛嘅錢，咁你咪隨時退可進可攻退可守囉，係咪先，即係帶過少少又唔會突然間除非你唔見咩人打劫嘅啫，咁某程度我哋成班人一齊玩都安全㗎嘛。 係咪其實而家呢有樣嘢安全咗好多，因為大陸嘅銀行呢冇咗跨省提款嗰個手續費。所以我其實唱咗錢之後我係將大部分嘅錢存咗 銀行。 咁去到當地喺酒店樓下就有一間建行。 我哋仲很簡單啦，我哋阿姐阿咗微信又得，支付寶都得啦。 咁其實 我想問一問呢，其實每一晚你哋屌閪呢都要俾錢個 DJ 㗎嘛。即係將個浴金俾個 DJ 㗎嘛。 冇錯。 俾微信得唔得㗎呢，或者支付寶得唔得㗎呢？ 我冇見到人俾微信支付寶啊。 因為佢哋唔識啫係咪呀。 咁我亦都冇問，我都係俾現金。 唔緊要，呢等我下次我去我問。好。咁咁你即係話諗住係兩條友。 都去嘅。 都去㗎啦。去間新嘅貴少少嘅。 係。 2500嘅場。 咁最好最後呢就係個台灣朋友呢都搞掂啦。 都搞掂。 問題。 okay。 咁變咗三條友去。咁呢間係新場嚟嘅，包括個 agent 都未去過嘅。 okay。 所以個 agent 呢都係收我哋每人700。 700。 即係如果。 2100, okay。 係啦，即係唔夠嗰啲佢自己。 okay。 玩埋一份自己俾啦。 咁因為最後那個 agent 都自己玩埋一份㗎嘛。 係佢都叫咗條女坐㗎。 係啦，咁一陣間呢個程程可以講下啦。咁都係講揀女啦，啲食飯嗰啲咪一齊講啦。死生講呢間場貴少少啦。 其實係同第二晚嘅一樣。 一樣款一樣 的。地方唔同咗，其實佢同第二晚點解會一樣，因為同一個老闆。 okay。 都係喺酒店嘅。 唔係似神獸啦，佢係一間五星級嘅酒店。五星級嘅酒店對面有一個溝咁撚大嘅摩天輪㗎。你要喺百度揾到㗎喇。 okay。 咁佢係一個酒店大樓嘅隔離一棟嘢。 一棟嘢。 係啦。 哦，咪神獸咁樣啦。 係啦。就新啲靚啲。同第二晚嘅老闆係同一個老闆。 okay。 咁所以呢啲女係除咗嗰個場嘅女，就係、是、第二晚嗰啲女都係今晚會見到 㗎。okay， 即等於呢有啲場呢其實你有啲場係咁樣㗎，即係喺上沙。以前個黃雀啊，咁佢係兩間場嘅，咁咧嗰啲女咧都會走嚟走去嘅。 佢唔同，因為佢第二晚間場，佢直頭因為太舊啊，佢覺得我唔知咩原因啦。個 agent 就話個老細會執咗呢間場。 OK， 咁啊移曬去新場噶啦。 哦，即係而家移曬咗，你而家今 第三晚呢間場 講呢間場啦。 係 OK， 咁樣咁你講下啦，揀女啦， 係啦，又係揀女啦。咁得三個人啦，我 friend 加個台灣人。 首先揀女之前，你梗係講下。有啲咩女嘅價錢揀啦， 同第二晚一樣。 最貴2700，最平係1700。 嗯，啊冇咗千七啦， 冇千七， 冇咗千七， 即系二千、二千二、千七，二千七， 系 ，OK， 三个价钱， 三个价钱， 嗯， 咁又拣咗 total， 都系嗰句先啦，二千嘅食唔食用咧？ 可以， 可以啦，已经，我因为冇咗千七嗰啲， 冇咗猪啦， 冇咗猪扒啦 ，OK， 嗯， 全部都可以食用嘅， 全部可以食用噶啦， 我哋都系睇咗total 睇咗三转女， 嗯。冇戰機，冇戰機有幾多女上嚟？ 十幾個， 十幾個。O K， 甚至呢間場可能仲多女啲， 仲多女，因為佢兩間 combine 咗嘛。 嗯， 咁咪十幾個啦。 好啦，咁啊講翻呢兩先兩集冇講過嘅嘢啦。我叻嘅，我識留翻喺呢一集講。以前咧，我哋去親嗰啲場咧睇女嘅時候咧，啲女話：，我來自四川，咁我來自湖南。啊，當然啦，呢間場就唔會咧，你全部女都來自湖南噶嘛。咁佢會唔會話我嚟住嗰個鄉下咁樣嘅呢？ 咁冇， 定係乜嘢都唔講㗎啦， 冇 乜嘢都唔講， 都有報嘅，但係有七八成都係湖南人嚟嘅。 OK， 都有話我嚟 周邊城市， 周邊城市，咁佢都會話你自己係湖南， 係 都一定咁講嘅。 有 冇唔即係曾經咧？唔知係咪我聽人講定係咪唔記得幾多？佢報講埋歲數㗎嘛？我十八對咁樣，而家冇講㗎啦。 桑拿就有報， 桑拿有報，而家要 桑拿有， 桑拿有嘅係，咁呢啲冇啦。 冇 講，咁淨係講住來自邊度，嗯，咁得啦，繼續講 咯。前後揀咗三轉女， 嗯， 咁其實我冇睇啱， 我三件睇唔啱， 三轉我都冇睇啱。台灣仔揀咗一件，個 A 準揀咗一件 ，A 準就揀咗我話之前嗰晚我其中一個抄咗牌好好玩嗰、那個。 O、okay、K， 因為佢原來我應該都熟㗎啦， 嗯， 我就揀唔到。 你搞唔到， 因為前一晚我抄牌嗰個太靚啦。 好啦，一韓國仔玩嗰件，即係你晏晝微信嗰件。 係啦，心係韓國仔條女， 心係嗰個微信妹。 咁就我就喺間場度嘗試發微信叫嗰條女嘅。 嗯。 咁但係因為我勸大家都係最好用中國移動，聯通係真係收唔撚到㗎。 咁樣大鑊， 收唔撚到。 喺、 okay, 間 K 房度收唔到， okay. 我發個微信發唔出。 咁 K 房有冇 WiFi 用？冇 WiFi 咧？ 個 WiFi 又唔知點解唔係好 work 囉，上收啲 WiFi 都唔 work 嘅，屌！ 度撚度都係㗎，度撚度嗰啲卡拉 OK 都係啲 WiFi 唔撚 work 㗎。 但係有閪運，我話俾你聽，今次 有閪運。 第四轉， 嗯， 嗰、那個韓國仔之前嗰條女咧 喺度啦， 就喺度啦。 咁唔使諗啦，即刻 係啦， 即刻。咁跟住你都唔使諗啦，你即刻俾個微信俾佢睇下。我喺度揾你㗎，一路發唔到又係咁樣。 梗係啦， 我就講得 case 俾你聽啊，即係我哋有位網友，咁啊害鳩咗個媽咪嘅其實，咁我哋喺聖 X 寶啦咁樣啊，咁咧個媽咪就會同我哋講咧話，喂你唔嗌 DJ 咧就平死舊，同我哋講嘅，啊即係喺微信嘅，但係呢樣嘢就唔可以俾人知嘅 ，OK， 啊即係唔好話個媽咪同我哋講嘅，咁我哋有個網友咧就要溝 DJ， 係 嚇，咁佢就揾我媽咪訂房啦。 嗯， 跟住個媽咪就同佢講話，寫即係文字寫出嚟啦。你咧可以唔俾 DJ 慳翻四嚿嘅， 但係 嚇咁樣。咁、那、嗰個網友一直就俾個 DJ 嚟，嗱你睇下啦，我啊啲媽咪叫我唔好嗌 DJ 啦，我都嗌你啊，我而家嗱如果我溝你係咪好好啦？嗱就真係個網友真係咁做。咁咧個 DJ 知道咗咧，就即刻同經理投訴，跟住就罰撚咗個媽咪三嚿。 戇鳩， 你唔好咁講。喺我哋聊天室度啊，你都識嘅，屌你老味，因為你聽啊，咁啊，真係嘅啦，你為咗溝 DJ， 或者你為咗呢啲咁嘅嘢，俾個證據俾人睇咧，唉，咁你就害咗個媽咪，罰咗三嚿啦。 咁你睇下有啲乜嘢可以俾人睇，有啲唔可以俾人睇噶嘛？ 唔係，當然啦，個媽咪又冇講出嚟，話唔好話俾人知。但係咁樣，其實我好覺得，你就算個媽咪講唔講話俾人知咧。咁咧，佢都會俾個 DJ 睇噶啦。唉，睇下啦，嗱，個媽咪叫我唔好揾 DJ 啊，我都揾你啊。你同我溝啦。 加唔到好多分嘅啫。 係啊，加唔到好多分嘅。 你不如俾100蚊紅包佢好過啦。 應該有俾嘅，因為要溝 DJ 啊，啲實應我估計佢會俾嘅。但係最撚慘嘅就係個媽咪阿琳琳啊，阿琳 姐妹 無啦啦快三嚿啦。啊，咁其實我覺得個冇人係應該俾翻三嚿水媽咪嘅。但當然啦，個網友實唔撚實際啦， 肯定唔會啦， 啊、肯定唔會啦。你一兩嚿繩啊，媽咪就會啫，三嚿就唔會。不算啦，呢啲唔關我事，我又唔會幫你補嘅。咁我代咗 佢同我媽咪講我對唔住㗎啦。OK， 但係一有個媽咪都對過我哋個一個網友唔住㗎。呢個網呢樣嘢我哋已經可能早兩集講過，而家未做嘅，我下次會我會睇題嘅。咁 OK 啦，咁樣你又俾翻啲微信俾啲女睇啦。其實係，我都係同你講，唔會加好撚多分嘅，即係聽。 咁我咁啱揀到嗰陣時，我電話擺台面㗎嘛。 咁係嚇，咁啦啊，其實有樣我漏咗，家教方面咧，會唔會收電話啊？唔準。 玩電話， 玩電話啊，或者唔俾食煙啊，有冇呢啲啊？三萬女， 三萬統一收電話， 收電話。 因為我諗大家玩過都知道，佢有個時間係個 DJ mark 低邊個坐台，邊個 mark number 噶嘛。嗰個時間就收電話。 OK， 大概係你預八點鐘到啦，我哋七點半入場嘛，八點就八點半到啦。收電話，直至到十二點先俾翻條女。 OK， 食煙？ 食煙我又唔係好覺有規範喎。 即係女都可以食煙嘅。 係，我見到啲女都有食嘅。 OK， 咁得得得。咁當然三萬都係嘅。 你唔鍾意就可以叫佢冇撚俾佢食嘅。我本人冇乜所謂。 我哋唔會咁樣先啦。好啦，咁跟住你娶呢個夢寐以求㗎啦。 冇錯。 嗱，你記住啊，而家一行就四個人啦，變咗。 係。 你啦，網友啦，台灣仔同埋 agent。 係。 OK， 個 agent 就講咗你嗰件，我即係話玩得好癲嗰個啦。 好癲，好癲。 咁你就揀咗韓國仔嗰件啦。講下你講下嗰兩件先，即係另外一個網友先。嗰個網友點樣呢？ 我個朋友呢，其實佢四轉揀唔到女㗎。 四轉揀唔到。 係呀，最尾係個媽咪係帶佢走廊啊休息室度刮返嚟嘅。 OK。 佢嗰條女好玩嘅。不過就 fresh 啲，即係似係唔係做咗好耐。同埋土啲。 OK。 個人覺得 啊。著衫呢，因為第一晚就你係佢著工衣啊。 垃圾工衣。 跟住嗰兩晚呢 便服， 兩晚都便服啦。 便服， 嗯， 著自己衫。咁當然應該係我冇見到人著褲啦。OK， 我記得住，通常都著裙嘅啦，睇裝係都著裙嘅啦。 咁咪四個啦。咁另外台灣仔揀嗰條女都投入嘅， 都投入嘅。 咁啊 ，A 準揀嗰個唔使講啦，癲噶嘛嗰條女。 癲噶嘛 係。咁我條女都投入嘅。 咁啊玩啦。咁都係一樣嘅啦，玩到過程唔好講啦，一又係飲嗰只酒。 又是一模一樣飲白酒。 我真的想問一下飲啤酒是怎樣計呢，其實你知不知呢？ 飲啤酒根據個 agent 講呢就貴好多。 貴幾多？ 即譬如500蚊個頭咁計啦，佢就只係包你6支啤酒啫。 細支好似話。 唔係湖南係大支。 大支 ,ok。 六支大啤。 六支大啤。 咁但係你諗下，你一條友加條女六支大啤係唔夠玩一晚㗎 ,ok。 唔夠嘅。 跟住如果你 extra 再嗌一支呢，湖南就貴啦。52蚊一支。 嘩。 人民幣啊。 喂咁首先唔好諗啤酒先。咁如果其實紅酒呢啲或者威士忌溝呢啲又點樣呢？ 佢 因為記住如果我哋去親呢，我哋應該有可能隨時有五個人，我哋包撚咗個團，我哋可以自己話事。唔使同你台灣仔夾㗎我哋。喺台灣仔就我哋到時。 啤酒頭先講咗啦，白酒大家知啦，任飲嘅白酒就。紅酒有個餐係紅酒嘅，就都係500啦。包一支紅酒，一支啫。soft drink 就即係溝嗰啲，你可以應該簽曬㗎啦。咁得一支紅酒都係唔夠飲， 唔夠飲喎，唔夠水。 哇！真係本人就唔飲紅酒嘅， 即係點都要諗下威士忌。你知唔知？ 威士忌要報價， 報價。 即係譬如你五條友，你預飲四支六支，你問下佢幾錢啦。 喂，如果嗱，我又我唔好識計，不如自己帶走去啦。大支威士忌嗰度咪跟住五嚿水咪入我哋溝我哋買綠茶囉。 戇鳩㗎喎呢個做法。 係㗎，其實戇鳩㗎。 咪 一買五嚿水綠茶。 真人真事講俾你哋聽。而家正我去玩有個場飲威士忌個場度叫嘅。你知通常都嗌兩支送一支三支送一支嗰啲咩嘢啦。飲剩咗一支。跟住第二次去返嗰個場咁就攞返嗰支全酒出嚟飲啦。佢全酒同你自帶嘅酒一樣，啲軟飲係唔包㗎。 Okay。 咁即係你軟飲自己要嗌綠茶或者汽水啦，講緊三十幾蚊一罐綠茶。 其實好撚貴喎。 張單係會好貴。 咁即係去親嘅話，我哋都一定要溝呢個白酒啦，最緊要就係。 最理想係白酒。 咁真係要食定最得起㗎喇真 係。有幫助嘅肯定嘅。 肯定有幫助嘅點都一雖然唔係太 work， 我一直覺得唔算好 work， 但都要都好啲嘅。好 ,ok， 唔好講呢度㗎。咁講話啦。 咁四条友就冇琴晚八条友咁开心啦，照计系嘛定点咧？ 我好开心咯， 好开心，买你梗系啦，你条女咁样索，咁又话条女真系索啊！我见过索，其实阿大的咁多晚嘅相咧，我都见过晒。佢就要将来食嘅女咧，我都见过晒，件件都好卵柒得。 呢条女就真系要讲啊！佢我噏唔到似边个，但系佢最吸引系有一对梨窝。 梨窝唔系酒窝， 唔系酒窝。 酒窝就嗱，你识唔识分梨窝定酒窝先？梨窝大粒啲嘅。 梨窝唔系酒窝就喺面珠墩嘅。梨窝就近嘴角啲嘅，下巴嘴角之间嗰位，好卵靓， 好卵靓嘅， 好卵靓。 你知啦，呢啲女咧，唔系成日有啊，即系如果梨有梨窝有酒窝，都唔系成日，因为入房有梨窝都深啲嘅。 系 啊，你酒窝就未必深噶嘛。 梨窝深嘅。 啊，咁啊，其实吸起上嚟就好卵吸引。 好卵靓嘅真系。 OK， 咁啊玩啦，咁又系玩到11点钟， 十一二点啦， 跟住就又系嗰招，有冇洗衣机啊？ 有， 咁洗衣机你唔使问啦，你仲一个咁样玩得嗰件，你点对佢咧？其实我想知道， 抄到扑街啊， 都抄到扑街。 嗱，洗衣机嗰下好搞笑。 OK， 洗完衣机梗系抄到扑街啦，系咪？咁洗完衣机一轮咧，我条女就去捻咗厕所嘅，咁我就见到嗰个好捻癫嗰条女咧，就同个 agent 咧，条女就。M 字腳咁就瞓撚咗喺個 sofa 度。 M 字。我記得。啊，即係吊喺咁樣。 係啦，咁個 agent 係咁抄緊喎。 抄邊度？ 下面咯。 OK， 不停咁抄。 不停抄。 喺 啊，仲 有冇 under 嘅咧？定喺身有 under嘅。 伸隻手入去抄啊？定係 伸隻手入邊抄 ？OK， 即係 OK， 抄緊妹妹啦，已經唔係 佢哋嗰啲另外嗰三條女啦。 嗯。 全部都係2200嘅。 嗯。 中間仲換咗衫添嘅。 嗯。 換咗咩衫咧？吊帶睡衣咁 ，OK， 師唔師傅啊？ 冇師傅 ，OK， 但係即係你可以想象到吊帶睡衣， 係啊，我知道 咁嘅款啦，係啦， 即係如果佢唔帶巴嘅話咧，一定特點啦。 佢真係冇帶巴咯， 真係唔帶，所以咁啊全部突曬嘅咯， 好撚突㗎。 我記得，依家場真係貴啲都 用。咁個 agent 嘅插下邊，咁我咪抄上邊咯。 OK， 因為你件女已經喺廁所去洗手間 ，OK 啦 ，OK， 好冇揸你嗰件 冇乜波， 冇乜波。 但是好 玩的。冇啱我囉。 啱你㗎。 個樣係點樣呢？ 個樣呢就有少少似大陸一個女明星叫做海清。 我唔知啦，一陣間 search 你可以 search 下嘅。 OK。 唔算好靚。 嗯。 但係好玩。同埋如果硬要你坐你都一定唔會彈嘅。 OK。咁我如果見到冇波更加唔彈添啦。 但唔高 囉。OK。咁你啲考慮呀。哎我唔驚㗎，如果我去嘅話我識調節㗎嘛。 系 啊！我睇一大一轉，哎，唔撚啱啊！跟住我就逐步調節到啱為止。哎，你唔使憂我呢一樣嘢。 嗯， 我就打算，我打算去噶啦。咁一先講，咁啊都講翻你嗰度啦。咁玩完抄完人哋件女啦，睇仲睇埋個 agent 抄嗰件女啦嚇，一齊抄啦嚇，上摸下揸啦嚇，上揸下摸啦嚇。係啊，跟住你同翻你嗰件。韓國妹唔係即係韓國仔嗰件女 梨窩少女 梨窩啦，咁梨窩啦，搵返去食宵夜啦。 嗯， 咁點四條有四條啊？點食法你試喎？ 食咩呢？啊，唔係四條友啊，係八條友去曬食宵夜。 Okay， 四男四女。 OK， 一全部都買咩咩啦？ 食宵夜都係食宵烤。 OK， 咪住先，你之前都會講一個叫助理噶嘛？嗰條女會收錢噶嘛？ 冇助理啦， 冇啦， 因為個 agent 自己去。 OK， 所以有啲錢。就又係喺走廊私下俾個 agent 啦。 唔係女錢就俾 DJ， 俾 DJ 都有 DJ 嘅。 OK。 咁飲酒錢就之前 briefing 嘅時候俾 agent。 OK， 每次都係得。我忘記咗，而家我再問啫。咁啊食宵夜啦，食啲咩咧又？ 其實食宵夜都好近， okay. 就喺佢個濕鳩寫字樓樓下。 OK， 夜晚十二，我估係11、12点啦，就會有一檔宵夜檔開喺街邊嘅。 嗯， 食燒烤。 燒包 串燒嚟嘅， 啊，因為你第一晚都會食啦，係咪？ 第一晚有食， 啊，所以肚餓咯。 但今次冇肚餓啦。 好啦，得好啦。咁啊，食完宵夜啦，咁啊，梗係同件女啦。咁最後一晚係嘛？咁啊，梗係加上你咁樣有緣分啦，你俾埋微信人睇啦，啊，咁應該係有啲特別啲㗎啦。可唔可以講嚟聽下未？ 冇沖涼咯，第一橋冇沖涼咯， 即係好隻碌咁啊。OK， 咁你嗱翻到房。我一閂埋，其實個酒店房門都未撚嚟得切閂，就一路車係咁車， OK， 咁啊跟住闩埋房门，咁咪车到上床咁样咯。 OK， 吓一路车一路除啊，定系点啊？ 车咗一轮，碌咗上床，咪一路碌一路除咯。 OK， 咁就跟住等唔切啦。 有大袋嘅，争啲毛。 OK， 好在摄咗喺枕头底。 OK， 又系我的招嘅喎。我每次都系 嘅， 我每次都系嘅，每次都系嘅。 咁你唔会唔记得嘛？ 系啊，每次都系。咁跟住小米大咗就咁啊，诊啦， 梗系诊啦。 嗰时其实几点钟到咧？ 点零两点咯，我估。 咁又实有 morning call 啦。 咁梗系有啦。 啊，咁唔好讲 morning call 先。即系嗰啲反应啊，之如处理。喂，因为你知咧，一闩个门，打企轮打到上床就好捻刺激噶啦嘛。 好捻刺激。凉 都唔记得冲嘅话，就更加刺激啦，系咪先？ 你唔知冲啊？屌，黐线。 即系冇担啦，其实。 冇啊。 冇担啦，肯定啦。咁样你只有一个人会唔担嘅啫嘛。唔係舒淇咋嘛，係先都係大阿碌阿碌唔擔 心。好似係擔大碌咋嘛。 係呀，我呢都冇啊。 我未有機會驗證人哋走咗啦已經。 係呀，走撚咗啦。其實即係鏡查唔緊要啦，唔幫我哋試呢啲阿碌嘅事。咁樣呢診完即係係咪好 feel 先？ 好好 feel。 好好 feel。好 feel 點 樣。咁老公老公老公老公咁囉。 即係老公你知唔知老公呢兩個字我真係想同網友講啊。廣東人嗌老公就老公。我如果大陸妹嗌老老公，我真係屌你啦，咩即係全身軟一道硬呀，老公咁樣，我 第二晚嗰條女都有㗎， 都有嘅，都係好中意嗌老公嘅， 好主動 嘅，我最撚中意嗌老公，唔撚知點解，一嗌老公我死啊！屌你，我啊唔理， 後日好多啦，總之就係 啦，咁診撚完啦， 係 咁啊，先記得沖涼啦，跟住係嘛， 診完都沖啦， 唔係因為你飲咗酒啊嘛，都 OK 啦 ，OK， 冇諗 啦， 神山虎嘛， 神山虎又靠得住啦。神山虎其實有幾靠得住呢喺呢三次過程嚟三日嚟講。 最靠得住你諗下飲到斷撚咗片。咁當然冇飲啦。斷完片第二朝飲完沖完涼就 OK 啦。 OK 啦診得啦。 係啦。 嚟啦所以啊我唔買流嘢嘅幾多好嘢啊唔好自己讚自己。咁啊沖完涼啦咁啊瞓肯定係瞓咗啦。 係。 咁啊 ,Morning Q 幾點啊 ?Morning Q 十九點零十點啦 ，OK， 就大致咁上下啦。 好瞓嘅， 啊，咁係佢熬醒你，定係你熬醒佢？熬醒佢？ 佢自己醒我又係瞓醒，口渴飲水，跟住去廁所。咁我翻上床，佢就醒咗。 佢醒咗啦， 又係自己挨埋，我即係瞓低，咁佢咪碌埋嚟咯。 哇 ，OK， 咁就跟住就唔使講嘢啦。 咁咪硬咗咯。 啊，咁咪大車㗎啦，係嘛？ 咁佢未撐下。 OK， 咁就唔扯啦。 小車嘅， 小車都係小車啦。 我都忍唔住嘅， 都係診下診下咁樣診出嚟啦。係 咯， 咁樣完成嘅一個最美妙嘅一晚啦。 完美嘅句號， 完美嘅句號， 完美句號。 好啦，咁完美嘅句號咧，咁就要講你幾時走啦，同埋點樣搭幾時幾點搭車翻嚟，幾錢去到福田啦。 走咁 Morning Q 跟住條女又係大概十一點零走。因為我哋買咗車費好似係一點半咁上下嘅。咁條女走咗之後，我咪約個 friend 十二點鐘，跟住喺樓下咪搭的士去長沙南站，即係高鐵站啦。排隊攞飛， 排隊攞飛啦，因為 其實都喺微信買咗㗎啦。咁但係因為我哋用唔到自動取票機，咁排隊攞飛，跟住咪喺火車站度食啲嘢，跟住咪上車。 OK， 咁啊幾點翻到？ 都係三個半鐘，翻到福田係 五點鐘到啦。 五點。 咁跟住就完結咗呢個好美妙嘅過程啦。好啦。幾分啦？第一晚幾多分？再講一次。 80。 第二晚呢？ 90。 90。呢一晚呢？100。 100分。 仆街，100分冇可能嘅事嘅。當然啦，即係點解其實我點解會嗌你上嚟做呢集節目呢？其實我可以自己第一身講曬阿大的出嚟，我一樣咁精彩，因為佢發生咗咩嘢，我全部知嘅，全部知道，我睇過份報告嘅。但係呢，即係我成日覺得我自己講咧就自吹自擂啊，咁可靠性就一定相宜嘅，低啲㗎喇。當然我話咗唔講大話啫，但我一定會識得調味啲㗎嘛，我調味㗎嘛。咁你知啦，大的啊、阿碌呢啲都未算係一個好專業嘅主持呢嘅人呢，就唔識點講大話，更加真實㗎嘛。咁所以嗌咗阿大的過嚟做呢三集啦。咁跟住講下個行程安排啦。我知道呢，你哋可能年初三或者年初四即係節目出咗街㗎啦，你就同阿碌我去一次啦，咁我唔得閒啦，因為我有咗女啦嘛。咁跟住就係到我筆啦，我就打算呢喺3月至4月啦， 三月尾四月头啦。 嗯。 咁咧就去会我都谂住去一次跟你玩嘅，但我就唔会系三日四日三夜啦。 三日两夜咯。 系啦，而家先一下咪讲四日三夜咧，太使钱太多啦， 犯本嘅， 犯 本嘅。 因为其实你呢次使几钱咧？呢四日三夜。 12,000蚊。 人民币。 人民币。 啊，咁只系玩咗三晚。博嘢就連埋高鐵飛，連埋酒店， 全部齊曬㗎喇。 其實係冇乜點，冇乜點買手信啦，冇買嘢添啦。 我有買啲手信嘅，我第日行步行街有買啲。 唔會買好多嘢啦，幾百蚊啦，都係 二三百 咯。二三百啦，咁即係都使成12,000蚊。 你有數得計㗎？ 人仔啊，而家啲人仔咁撚貴係嘛？咁我而家都平嘅，其實某程度我係想咧玩一個三日兩夜嘅。 嗯， 就去佢首先你最後嗰間場一定會去啦。 嗯。 啊，就可能會去一間更加貴嘅場嘅， 有間 跌到3,000蚊嘅， 最高嘅30， 3,000蚊過夜嘅，咁啊未知嘅，或者可能如果必要時淨係玩兩晚玩同一間場啊，就好玩啫。 我頭先俾咗張相你睇嘅， 睇咗 嗰條女都係嗰間最貴嘅場，我係呢條女收22， 佢收22， 係啊， 哇收22嗰陣即係貴場收22嗰度咁撚得啊， 好撚得嘅啫，我唔得嗱 P 咗幾多我唔知啊 ，OK， 過年之後我話你聽 ，OK。其實我收曬啲風，咁到時咧，我諗住三月尾四月頭啦，咁啊喺復活節假嚟啦，定係復活節假啦，咁啊搞一團當我生日，咁當然啦，會唔會喺三月之前會搞一團真係做生日嘅咧？我唔知道，因為你知而家神獸啊啦嚇，即係點都唔知道，咁啊我哋會我點樣搞個生日會我唔知嘅，咁可能會搞啦，亦都可能會變移師咗喺湖南搞噶啦，未知道。但是呢湖南團呢我就希望成行嘅。 因為其實真係唔係唔方便嘅，3.5鐘頭高鐵咋嘛，又唔塞車嘅。 其實最緊要就係驚我有價錢，我要騰兩日時間啦，三日兩夜啊，騰三日兩夜出嚟嘅。 兩日一夜都得嘅，不過你自己坐車辛苦啲 太辛苦啦，咁起碼三日兩夜啦。如果有網友係想我嘅呢，咁咪再埋一個谷，傾咗曬先，決定邊一日三月尾定四月頭，咁我希望自己包爛咗一團咗㗎啦，到時台灣仔過嚟求我哋就好過我哋跟佢啦，咁其實人腳暫時兩個先啦，咁我同阿大的啦，咁其實我保證到係咪都去㗎啦我哋呀，咁其實我有想再可以再嘅，咁如果我有係認為呢行日先得嘅，咁大家傾啦下有邊個係冇有呢邊相啊影相啊去湖南影相啊，咁你咪自己 stay 多日囉， 都有地方影嘅。 咁你想想玩啊呢啲咁嘅嘢你自己搞掂啦。咁樣希望啦就喺個復活節度搞團，咁可以同啲網友玩下啦。咁就定我唔會有價錢定俾你哋㗎啦。其實 你預啦。 你預啦。咁你預一雞嗰度囉。 兩晚一雞一定夠嘅。 係啦，兩晚一雞三日兩夜一雞嘢啦。即係唔係預啊，其實可能8000都夠㗎。 咁你代多少少自運， 代多少少啦，代多少少啦，我唔知道，可能你要我你哎呀，我真係好好揾多嘢嘅，咁你預就預一雞啦，咁啊全程都唔係係一蚊都冇得賺啊，唔會有賺錢，因為係跟人哋嘅團啊，咁就你哋有興趣嘅就 PM 我啦，即係喺微信我啦，咁或者睇下有咩方法聯絡到嘅，咁你就揾我，咁我哋就整個微信局，專傾呢一壇嘢。 好 ,ok, 咁時間差唔多啦，咁新年應該都新蒸頭完㗎喇，未完㗎喎，下個禮拜都仲係係咪下個禮拜咪仲係唔理你㗎，咁新年快樂啦網友，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希望啲網友再啦再下團啦，或者有啲唔再呢個團都再我生日會啦，咁到時都係微信傾㗎啦 ,ok, 咁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